歡迎收睇《客似雲來》啊！喂，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客似雲來》呢一度咧有啲嘢唔同咗咧？咁大家望一望咯。你又唔會知嘅，因為咧，你我哋今晚嘉賓啦，我哋今晚嘉賓介紹咗先啦，阿 Jasper 啦。咁啊 ，Jasper， 誒 Jasper 本身咧就係從事呢個雜誌 音樂。 音樂雜誌啦，係啦，咁一陣間我慢慢介紹你，介紹咗我哋呢個環境先。嗱，咁大家咧望一望呢個環境咧，係咪？嗱，如果之前咧，今個禮拜有睇我哋呢一個無底深潭啦，同埋有睇我哋呢一個東頭灣道99號咧，都見到係已經換咗呢一個環境㗎啦。咁呢度咧就係我哋 Radio 99嘅新廠啦。咁 Radio 99新廠咧，喂，好開心啊！真係咧，而家闊落咗好多。以前咧，我哋喺舊廠嗰邊，你唔知道㗎啦。哇，我哋逼埋曬㗎。咁啊嗱，而家今日咧在場嘅有我鬼故王，仲有啊我哋嘅嘉賓 Jasper， 同埋最開邊嗰位咧，大家都會認得佢噶啦，阿花先生，佢自己識喐嘅，你唔好亂咁掂。 OK， 誒，因為佢搭翻你膊頭啊。 我就係想咁。 係咧，就係唔係我哋唔係講笑嘅，其實花先生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咧喐過幾次，係無端端咧唔知點解會喐啊！有陣時咧最初以為係擺唔定啦，後屘發現唔會，因為以前咧我哋係將佢勾喺度，好似度頸咁樣嘅，基本上勾咗喺度咧，佢就以佢重量咧風扇吹佢喐噶嘛，同埋我哋又冇開風扇啊嘛，但係自己每無端呢隻手咧咁樣搭過去， 大家會啊嘛。 解釋到 我哋調個位啊，不如 特登啊，測試下你嗰啲靈氣夠唔夠啊嘛。好嗱，咁啊言歸正傳啦，講翻我哋客似雲來先啦。換咗環境啦，咁啊希望大家咧睇落去咧就會舒服啲啦。但係換咗環境之後咧，亦都需要咧各位就俾啲意見我哋啦。究竟啊，我哋而家呢個新環境啊，有啲咩要改善嘅咧？即管話俾我哋聽，因為咧好老實講咧，我哋叫咩啊？當局者迷啊！我哋自己喺度做緊咧，坐咗喺呢個位咧，我哋唔知嘅。咁但係咧，觀眾咧就喺嗰邊嗰個度啊嘛，佢望翻過嚟咧就會知道，咦，有啲咩美中不足嘅地方。 但我第一次上嚟都好靚， 都 OK 啊， 非常之好。 咁樣就同埋聲音啊、畫面啊各方面有啲咩嘢需要改善嘅，不妨俾意見我哋啦。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咧，俾多啲鬼故我哋咯。大家如果有一啲親身經歷啊，或者朋友經歷咧，不妨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咧 PM 我哋。但我哋 Facebook 咧又會有少少改變嘅，就係以前咧 Radio 99啦、東頭灣道99號啦、客似雲來同埋無底深潭咧，我哋分開唔同嘅 Facebook 嘅。嚟緊我哋將會整合做一個 Facebook， 有啲咩嘢咧可以喺嗰度咧私信我哋，同我哋講啦。就如果有鬼故啊、有靈異事件咧，可以喺嗰度咧話聲俾我聽啦。另外就係咧，仲有一樣嘢係嗱，我哋換咗新廠啦，咁樣亦都置入咗好多叫做。比起以前叫做好的設備啦，咁樣呢啲全部都要使錢嘅，當然就係咁樣就希望各位咧可以介紹多啲朋友去 join 我哋呢一個269蚊呢個套餐啦。呢一個價錢咧係包一季嘅，90日裏邊咧可以睇曬我哋三個節目嘅。咁樣啊，如果有疑問嘅，隨時 PM 我哋樂意解答你哋嘅。嗱，翻翻嚟我哋今晚嘅節目啦，今晚嘅節目咧就阿 Jasper 咧。就本身就是一個音樂雜誌的叫編輯算不算 乜都做的，其實 乜都做嘅， 因為其實我本身我自己嘅 係咁樣其實會不會在你做的工作咧，始終都係叫娛樂圈啦， 偏門嘢， 半個娛樂圈啦，咁娛樂圈咧，我哋成日聽見好多靈異事件。咁喺你做咗幾耐？ 如果你話音樂雜誌呢行，都今年第9年啦。 第九年，咁喺九年裏邊有冇一啲靈異事件同一啲喺你做嘅工作裏邊有關啊？例如咧之前我哋咧都聽過，哇，有啲歌星咧，佢哋去啲錄音室度咧錄歌咧，就硬係錄唔到啊，或者咧多咗把聲嗰啲。其實唔好講，我哋以前都試過，我哋以前做節目都成日試過喺個耳筒度多咗聲嘅，解釋唔到嗰啲聲喺邊度嚟，唔知道嘅。咁你有冇聽聞過呢啲咁嘅 case 咧？ 錄音室就冇，如果啱啱呢個 extra 多咗個啦，係你睇我，咁就啱啱我都會即係除咗音樂雜誌咧，咁我都會有啲 band， 即係我可能會同一啲 band 合作啊，或者去簽一啲 band。咁其中有一隊 band 咧，咁佢哋就成日翻大陸嘅，之前，咁佢應該係一年前佢翻完大陸話翻俾我聽，咁佢哋就喺大陸即係會跟走 tour 啦。咁去到一間酒，即係夜晚做完 show， 夜晚就翻到酒店嘅時候，咁佢哋話佢哋通常就會帶埋 Xbox 啊嗰啲喺酒店度打機嘅，因為其實出面都冇嘢玩。咁佢哋喺打機嘅過程，可能打到2-3點嘅時候咧， 佢話俾我聽，有一次即係佢哋兩個喺間房，咁、一個就喺度玩緊手機喺張牀度，另外一個就喺張牀度對住個電視機喺度打機。 係， 跟住打到我諗兩三點嘅時候，佢話喺雪櫃嘅吧頭，即係通常酒店咪有啲可能有啲杯啊，有啲飲品啊 nuts 啊嗰啲嘅， 即係有 pantry。 佢話係凌晨兩三點嘅時候，嗰啲杯自己飛咗出嚟落跌落地下爛咗咯。 係，會唔會自己擺得唔夠穩陣，擺得唔夠飲咧？ 佢話係唔會咯，即係佢話入到房係從來冇去過嗰啲地方，冇掂嗰啲杯嘅， 水都冇飲過， 冇嘅。 哦， 因為佢自己帶自己水， 咁就奇怪啲。 咁佢就喺度打緊機，咁喺嗰邊嘅角落就砰咁樣兩隻杯飛咗落地下，係爛咗嘅。咁樣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佢話俾我聽係真㗎啦。跟住人哋咁我話咁點啊？你驚唔驚？有冇換房？佢話冇，咁咪繼續打機咯。跟住佢話大聲講啲粗口先，佢話 係。 咁佢話就嚇一嚇到嘅，咁所以跟住佢話冇啊，冇換過房，繼續打機，打完機咪瞓覺咯。咁係即係再冇發生過任何啲咩俾鬼砸啊嗰啲又冇嘅。 但係即係佢本身都唔怕鬼啦。 佢哋都唔怕嘅。 係我聽得出啦。 係，但係我覺得喂好驚喎都。 係都驚，都驚㗎其實。但係問題咧，大聲講粗口咧，嗱其實幾怕惡雪㗎，有啲人話有用，有啲人話冇用，有啲人話衰多兩幾寸。 衰多兩錢重。 係啦，即係各派惡雪有各派嘅講法啦。咁我哋又唔喺度研究究竟邊一派惡雪啱定唔啱啦。啊，咁呢啲咧就係喺你個職業裏邊。 即係呢幾年聽過其中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就即係。其實很多啲歌手話表演演唱會會拜神噶嘛，咁可能每個人宗教信仰不同，咁我哋有一次就冇拜到神，即係我因為可能我就本身有啲即 宗教 教會嘅係啦，咁拜神嘅嘢可能就唔係好啱，咁嗰次又冇拜到，咁結果個 show 咧就真係表演第一首歌嘅時候，咁上面有條 trust 嗰啲嘢跌咗落嚟，冚咗落嗰個其中一個低音吉他手個頭度，跟住咁嗰次後屘個導演啊或者其他啲人就話。即係會怪責咗，就係因為我哋個 show 冇拜神。咁但我當然呢個有一個可能係一件巧合嘅事件啦。 係。 咁即係係啦，咁樣樣咯。 咁樣啊，冇辦法㗎。有陣時咧，巧合同靈異咧，好難去界定。 冇錯。 究竟係巧合定係靈異？咁啊，你為咗安慰自己，咪當巧合咯。 係。 好唔好？ 咁但係我之後我都繼續冇拜。 O K 啊。係。好嗱，咁啊拜唔拜咧，就個人嗰個意願啫，信仰啊就意願啦啫。好啦，咁啊你自己本身啊，除咗喺啲行之外，你本身同靈異，你覺得有咩嘢可以扯上關係？ 我本身係嘛？ 即係你會唔會嗱？你我聽你講，你自己就應該冇乜見過㗎啦。 其實嗱，如果我喺十幾廿年前啦，我諗三十歲嘅時候，咁嗰時有個其中一個朋友介紹咗個哇好一個跟咗個好耐嘅師傅，即係可能術數嗰啲師傅啦。咁佢就介紹我去睇過一次。咁佢話我係會有陰陽眼，會睇到嘢嗰啲人嚟嘅。 嚇！佢話你會有咗咁，你自己 咁我又感覺到我feel 唔到嘅，即係我係我諗我 touch wood 仲未見過有啲即係我恐怖啲嘅嘢啦。但遇過一啲解釋唔到嘅嘢嘅，咁你話係咪真係見到咧？可能我見過，亦都唔識分係咪咯。咁樣咁，但係到而家可能都未遇過。咁但係喺我身邊嘅朋友啊、同事啊，就好多嘅。 係啦，但係見過唔識分咧，我又同你分享下。好笑嘅，好多嘉賓成日問我，喂，即係啊鬼姑啊，你又見過鬼啊？啊，我又未見過鬼啊，咁樣其實啲鬼係點嘅樣？跟住我會問佢，你點知你未見過鬼？ 因為個個都可能半身啊，好透明嗰啲就以為係啊嘛。 因為其實我哋講緊係實體靈啊，非實體靈啊嘛。你如果你見到嗰個實體靈嘅，你都唔知佢係鬼， 冇錯。 咁樣你又點知道自己冇見過鬼咧？ 冇錯。所以頭先我咪咁講，我話可能我見到，即係佢嗰度都話見到，可能嗰啲就好實體嘅。 係啊，咁可能你見到嗰個就係鬼嚟噶嘛，但係你唔知啊，佢冇走埋嚟同你講我係鬼啊嘛，所以你咪唔知道佢係鬼咯。 冇錯。 係啦，好咁啊，你話你自己啲朋友就好多唔同嘅經歷啦。我知道咧，嗱我睇你嘅款咧，我覺得啊，你應該都。情場勝手嚟㗎啦， 唔係嘅， 唔係啊， 失戀專家， 失戀專家，即係你有失戀呢個經驗，即係證明你有拍拖經驗咩？ 哦，實有嘅，係 啦，啱唔啱？咁啊，聽講你好似你有啲前女友係有啲故事可以喺你度分享出嚟。 冇錯，即係呢個係我諗係呢個都差唔多十幾年前啦。咁但係到而家呢一刻，即係譬如好多人話，不如我哋有啲場合講鬼故或者叫分享下咁。第一時間，總之呢一個係我嘅 first priority， 一定會諗到嘅一件事咯。咁而家我哋係咪分享下啦？ 係啊。 咁就其實喺我做雜誌之前，咁其實我讀完書做 part time 之後嘅第一份正職咧，就係做航空公司嘅。即係嗰陣時，因為中意周圍去啊。 做咩 post？ 一開頭嘅時候就做地勤啦，跟住之後都有嘅，係啊，即係好多 係啊，甚至乎 back office 即係係啦，喺嗰頭嗰幾年我就差唔多試勻曬航空公司裏邊嘅所有職位，即係除咗機師之外。 你係講緊係邊個機場？ 兩個都做過，由啟德嘅年代去到新赤鱲角嘅時候，我都有翻咗一兩年。 如果我唔知道有冇機會識你添， 邊個？ 我啟德機場我都守過，以前我當差嗰時候我咧喺啟德機場守過。 係有嘅，我喺1993年開始。 哦，咁樣唔係啦，我唔係嗰個年代啦，我再早啲。 再早啲，我1993年啦，係啦，1993年。 因為嗰陣時候我喺啟德機場好多鬼故，係好多事發生。 我都聽聞過嘅，咁係啦，咁1993年就開始喺機場做。咁我記得咁當然嗰陣時咁做航空公司就當然會交到個做空姐嘅女朋友啦，咁樣 喺發達夢寐， 大家以為係嘅啫，其實都係一個普通嘅女仔嚟嘅。咁咁我仲記得有一次佢即係我哋公司就個行程就通常可能香港去日本，一定係日本先嘅，跟住就再去其他東南亞地方或者美國嘅。咁嗰一次佢嘅行程就係香港去日本，日本去菲律賓。跟住就過一晚夜，就菲律賓翻日本，日本翻香港咁樣。咁我仲記得咁嗰陣時佢飛咗啦，咁我就翻嚟嘅時候，我通常我得閒嘅話，我都會去接機啦。嗰時應該仲係啟德年代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就去接機，跟住接咗機，通常我哋就可能都夜嘅，因為翻到香港可能都夜晚十點幾咁樣。咁通常都會食飯啊，食個宵夜咁先再翻屋企。咁我仲記得坐低咗食飯嘅時候咧，咁佢就。即刻同我講，我啱啱咧今次呢個 trip 咧就遇到一件好奇怪嘅事，咁就想同我講。咁我話OK啊，咁我一路食住飯嘅，一路聽佢講嘅。咁佢就冇食過飯，喺度繼續講。咁係啦，咁個故事就開始啦。咁佢就話咧嗰日咁佢就喺呢、這個日本去菲律賓嘅過程，咁就係通常去到菲律賓咧就係講緊朝頭早嘅六七點咁上 下。馬尼拉。 定宿命係馬尼拉， 通常喺度先。 馬尼拉，係啦，咁就去到馬尼拉，係朝頭早七八點，係啦，牛欄咁上下啦。咁就通常就落曬機，咁就會跟酒店車咁啊翻酒店啦。咁啊會佢哋就要住一晚嘅。咁在第二即係嗰一晚嘅凌晨五點鐘就會再 call time， 就會再出機場，就再翻日本咁樣，即係成個 itinerary。咁所以佢就即係其實當有20个钟头可以喺酒店啊或者自由活動。咁佢就。正常咁，我做完嘢翻到酒店啦。咁嗰班機得佢一個香港人，咁所以佢就冇朋友約朋友出去食飯。咁我就翻到酒店，咁就通常都係梳洗跟住瞓覺噶啦，因為做完嘢嘛。咁就瞓，佢話大約瞓到下晝五六點咁上下啦。咁佢就起身，咁就出去食飯啦。諗住出去食飯，咁因為嗰晚嘅凌晨五點鐘 call time， 咁所以佢都要好早瞓嘅。咁所以佢就六七點就出去食飯，一個人出去食完飯，跟住就大約 around 八九點鐘咧就翻酒店。咁就諗住準備休息，咁佢翻到酒店嘅時候咧，咁佢就上房啦，咁跟住佢就發覺，嗰、那個 key 卡即係都係拍卡嗰啲啦，就漏咗喺房喎， 係， 咁冇帶，咁通常呢個情況，咁大家會點做咧？ 揾落去 reception， 冇錯啦，係啦，正常就係咁啦，咁佢亦都係咁，咁佢就即刻搭翻 lift 落去 reception， 咁就話我係即係有邊個咁住幾多樓嘅，咁佢 check 過係嘅，咁 reception 嗰度咧就揾咗個 bellboy 男仔菲律賓人啦，咁就同佢一齊。攞張 spare 嘅卡咁去幫佢開房，咁佢哋去到 lift 口啦，咁佢就嗰次我記得你當佢好似係住 around 十一樓嘅， 係 咁樣，咁就兩個人一齊入咗架 lift， 咁啊撳十一樓啦，咁我哋上去啦，咁得兩個人嘅即刻 lift， 咁去到二樓應該係 around 餐廳嚟嘅，可能係，咁就道門打開咗，咁佢就見到一個菲律賓嘅女人啦 ，around 可能30零40歲，咁拖住個我諗係六七歲嘅小朋友。都係菲律賓人嚟嘅，咁係入咗嚟嘅，即係入 lift， 咁好實在，即係正常嘅。咁佢入咗 lift 啦，咁佢又撳咗個四樓，即係四樓就下房啦，即係由餐廳上房咁樣，咁 OK 咁，咁我上四樓開咗門，咁佢就走咗出去啦，跟住再閂門，跟住就再上到可能六樓，咁道門就再打開， 係， 咁喺呢個時間佢就見到同一個菲律賓嘅女人拖住同一個小朋友再次入 lift。 咁離奇 係，咁我話咁點啊？ 會唔會差唔多樣？ 我係食緊飯嘅時候，跟住佢講到呢、這個，我即刻哇豎一陣，咁點啊？跟住 真係好驚個樣咁樣。 跟住我，即係嗰陣時嗰、那個年，你諗下十幾廿年前，即係我諗都有啲整蠱人節目嘅。咁但係我覺得，喂冇理由玩到咁樣啊！ 唔係，係咪連衣著都一樣？ 一樣一模一樣啊！ 因為咧樣似嗱，點解我 明啊？ 因為嗱，我哋認外國人咧，即係等於人哋認中國人，中國人個個差唔多樣啫。 嗱， 我哋認外國人都係個個差唔多樣噶嘛。但問題都係連衣著都一樣。 衣著所有即係。拖住個細路都一樣樣，衣著係咯一樣樣嘅， 係 冇出聲嘅。 咁啊真係驚，我話俾你。 少少驚啦， 跟住咁佢又照入到嚟啦。跟住咁我咁佢都話佢第一時間，即係譬如我當我係我女朋友，你係 bellboy。佢一見到兩個一見到呢個情況，一打開門，佢話兩個即刻同一時間係對望啊。 嗯， 即係所以係我 feel 到有嘢，而 bellboy 亦都係 feel 到有嘢嘅。但係就真係一句聲都唔敢出嘅佢哋，即係大家望完之後繼續深呼吸，好靜。 嗯， 跟住咁入到嚟冇嘢嘅喎，咁、那個女人咧就再撳啦，就再撳個九樓。咁跟住佢喺呢段好短嘅時間，佢喺度諗緊啊，佢哋係頭先係咪撳錯 lift 咧？係咪出咗去咧？咁但係點解可以咁短時間又可以上多兩層，又唔會索氣咁樣樣？你明白？即係佢又即係喺好短嘅時間，佢諗咗好多，希望去解釋到呢件事嘅嘢。咁但係到九樓啦，咁佢再出去啦。 嗯， 咁冇嘢啦，咁閂咗門，咁佢同個 bellboy 都冇再講任何嘢，都唔敢講啊。跟住到十一樓啦，終於到咁到門打開咯喎， 咪又入多嚟一次啊？ 冇嘢嘅，即係大門打開。跟住咁佢就lobby 出咗之後就一係就轉左，一係就轉右。咁佢間房就係轉左嘅，唔知第二間咁樣啦。咁佢哋兩個繼續唔出聲咁行，咁行到轉左嘅時候咧，就見到同一個女人拖住個小朋友， 又係嗰、那個 喺個走廊最遠嘅角落行緊過嚟。 好驚！ 跟住佢話個 bell boy 都好驚，第一時間就即刻兩個一齊跑去嗰間房拍卡。一齊連個 bellboy 都入埋房閂門， 嗯、 即係你諗下，即係如果正常唔係覺得即有嘢嘅或者驚嘅，個 bellboy 冇理由會入埋個客間房啊嘛，係啦，仲有一個女仔喎，係咪先？係驚到咁樣，跟住第一時間個 bellboy 都唔會閂埋道門啊嘛， 係 係啊，佢都係開住道門就擺行李扎家衣等你俾 tips 嘅啫嘛， 係係啦，即係咁樣嘅情況。咁跟住入到房咧，我對朋友就叫 bellboy 唔好走，佢就即刻執曬。嗰日嘅行李所有嘢，咁、佢就已經決定咗嗰一晚佢就喺呢個酒店嘅大堂度過夜啦。 哦，但係佢點解唔攞嗰間房咧？又 嚇咁攞嗰間房都會有嘢嘅喎，即係佢係唔想可以一個人再獨處喺間房啊。咁喺酒店嘅大堂會有啲工作人員、酒店人啊，會有啲客咁樣行嚟行去，即係有 人 咯。人 氣旺啲啦。 你就算換個第二間房俾我，我都係一個人住噶嘛。 係 係因為冇其他同事或者係咯咁樣。 有萬一嗰個女人再拖細路行埋嚟。你都仲可以嗌啊，仲有其他人可以呼應你、啊、 因為又唔可以轉酒店啊嘛，因為公司規定啦。二來咁公司第二朝會架車都喺另一間酒店接你噶嘛，即係你冇理由自費去第二間酒店住，即係一來都煩，同埋冇可能嘅，其實都。 但係通常你一條箍落嚟，係成條箍，即係有幾個人可以去 share 間酒店嘅咩？係 share 間房嘅咩？ 唔會，係一個人一間嘅。 一個人一間嚟。 一個人一間。 哦，我都睇戲睇得多，我成日以為兩個人一間房。 都唔會嘅其實。 喂，但係佢成條 call 嚟得一個空 中。得佢一個香港人，咁其他嗰啲都會係可能日本人一個，咁可能有。 咁我有冇諗住去其他同事房？ 冇，因為其實都唔係好熟，咁同埋咁即係有時遇到呢啲嘢，咁你同咗第二個講，咪掙嚇到佢。 係。 即係佢就決，佢嗰日佢嘅選擇係冇講嘅， 係 佢就決定喺嗰度過晚嘢。咁其實因為第二朝四五點都要起身翻工噶啦， 嗯， 咁佢咪決定喺嗰度熬幾個鐘，瞓到又瞓，瞓唔到就唔瞓啦。咁就辛苦啲，咁過埋，跟住就 即係當喺飛機，當喺飛機上面過多晚咯， 係 舒服過喺飛機上面過多晚 咧。因為實在太驚嚇嘅，佢覺得 啊，跟住一天光，跟住就走入 翻嚟，跟住又去到日本就再翻嚟香港，咁我就去接佢機，咁佢就第一時間。當有個適當的時間就講咗呢件事俾我聽，咁嗰餐飯我就即刻哇好驚。 喂，咁呢間酒店係咪你哋長期用開？ 係，一定係長期用開。 咁之後佢再有機會去㗎，咁啊點算啊？即係除非自己申請唔飛馬尼拉呢條線。 咁又我諗冇嘅，應該都仲有飛嘅，都仲有飛嘅。咁之後點樣解決？我又真係好似冇問過佢。 即係有得佢算數，自己都搏自己唔好再踩呢條線啦。 可能係啦，咁其實因為我同佢講話其實。呢、這個世界即係任何地方，依份屋企都可能有㗎。不過你睇下睇唔睇到嘅啫。 但係今次有少少唔同，今次係特登俾你睇。 係。 佢係好特登，即係話佢唔係真係同你同 lift 咁嘅。例如佢同你同 lift 唔緊要啊，佢特登去做呢啲個動作出嚟，就係希望俾你知道佢係鬼啊嘛。 即 係 引起你嘅關注。 係啊，嗱，佢唔同我哋一般見到嗰啲酒店房啲鬼。酒店房啲鬼咧，成日話大家唔使驚嘅。酒店房鬼冇惡意嘅，佢係嚇走你嘅啫、因為你走去住咗佢嘅地方，佢唔中意，佢趕走你嘅啫、所以佢又通常唔會點搞人。但係咧，你呢個 case 唔同啊，你未曾入房，佢已經搞你。佢、已經一路跟住你，其實、可能有惡意，亦都可能咧就有些人話佢會唔會有啲嘢揾你幫咧？其實你幫得咩啊？去馬尼拉人，去菲律賓人，你香港人，你有咩幫佢啊？唔通佢有個香港老公要你揾幫佢？咁啱有個香港人，你啱啦， 我的死鬼老公就是香港人， 可能是个 Bell Boy 呢， 可能跟 Bell Boy 不是跟到你， 沒錯，即如果你这样说，我忽然间即是你说跟是不是可能跟可能是个 Bell Boy 前妻加个细路仔， 所以 Bell Boy 但是又被他见到， 哇，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这样说，我有些想想想可以发展到这样， 你吓个 Bell Boy 好啦，不要吓埋 同一时间被他见到， 不要吓埋他们嘛。喂，这个嗱，这个故事真的很惊吓。不过呢，阿 Jasper 上得嚟呢就唔係第一个故事咁简单嘅、下一节返嚟继续有 Jasper。 第一集的嘉賓咧，請嚟 Doctor Bear 咧，當然咧就要講一單重案啦，林過雲啦，雨夜屠夫。 原來喺暗角嘅地方，林過雲收埋咗一個個密封嘅膠樽，裡面浸住嘅居然係女性嘅乳房同埋生殖器官。 佢係想解開，不過佢好明顯係冇學過任何嘢啦， 只係好求其， 所以佢。初初都好亂下嘅，仲埋就算戒咗落去，跟住第二刀又唔係動啱嘅位，即係我所知就佢浸住嗰三忽咧，就啱啱女性嘅陰道，跟住就連埋去有少少嘅盆骨，即係鋸咗出嚟嘅， 連埋咁好大嚿， 即係一嚿咁咯，即係咁上下咯。 哦，黐住少少，黐 住即係個外陰，跟住入邊有啲盆骨嗰度黐到。 咁佢用即係用刀啊，用嗰啲解剖刀，其實 出邊就一定出邊就解剖刀一定得，不過盆骨嗰兩橛一定要鋸噶啦。 講到底咧，都冇辦法核對到而家警方所謂嘅四個嘅死者啦，係咪就係？即係嗰啲殘肢嘅所有人啦，即係殘肢裡面會唔會係有其實有其他嘅死者呢？好啦，我哋介紹一下馬後炮先。咁因為咧，佢今日同我哋咧就會講下佢咧一啲行內嘅秘密嘅 咩行先？ 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我曾經喺機場咧車到一 pair 外籍情侶啦。咁、外籍嘅情侶，你知我咁肥坐喺右邊啦，那個男啊坐喺我後邊，那個女仔咧就唔知點解咧。擒咗上個男人度咧，就係咁喐。我初時都冇懷疑噶。 哇，好離譜啊！我聽嗰啲係踎低嘅啫嘛，通常。係 啊， 突然間唔見咗個人。 咁佢咧，擰轉身咁樣趴喺佢嗰度，咁啊死啦！點解我行緊青魚幹線架車一踩架車就飄呢邊？我又咁重啦，佢兩個加埋喺右手邊喎。踩親就飄過呢邊嘅喎， 佢哋喺後面搞呢啲嘢，咁樣佢發出嗰啲咁嘅吟聲浪語，你點樣專心揸車？ 冇辦法㗎， 我真係試問下你。 佢咧講英文，咁我就有限公司啦，叽哩咕噜，我都唔知點制止佢，即係焗住就聽你，即係好似仲現場嘅 AV 版。 我今晚嗰個題咧就叫做。靈遊夜場啊！ 咁喺大圍有間都叫做幾老牌嘅酒吧嘅， 而家仲喺邊度？ 而家唔喺度噶啦。 叫咩名啊？記唔記得？ 火車頭。 以後搭 lift 咧，如果真係有對母子入 lift 咧，我可能咧會更加留意，會唔會有你講嗰種事情發生啊？嚇咁邪咁樣嘅一對母子啊！啊，大家以後自己搭 lift 啊，留意一下有冇一對母子入 lift。菲律賓人啊，仲要 咁埋嘅，可能喺香港嘅時候會遇到香港人嘅 嚇，佢會因應嗰個地方。 我細個都好驚搭 lift 嘅，其實 電梯不嬲好多鬼故嘅。 係 啊， 如果咁樣，我可唔可以加插一個？我即刻諗到嘅， 即刻嚟啦，唔緊要啊，即刻嚟啊！ 咁話說喺我仲讀緊中三嘅時候，咁有一個復活節假啦，中學，咁我就去咗我嘅朋友親戚朋友屋企嗰度玩，即係係啦，咁各自各自咁樣打下麻雀啊咁樣，跟住我仲記得玩到凌晨兩三點嘅時候咧，我喺佢屋企走，因為其實佢同我住同一個屋苑嘅，我係佢隔兩條街嘅啫，咁我就話走啦，跟住佢仲問我，哇咁夜走你唔驚啊？我驚咩啊？咁即係嗰時都起碼十四五歲，十四歲、十五歲，跟住我就走。跟住我嗰晚我就喺我人生裏面都叫做一個搭 lift 即係到而家我都會好深刻印象嘅。咁就係佢住十七樓啦，咁我就我入咗 lift， 哦好正常，咁啊撳個 G 字，跟住我記得係落到一層十六樓，跟住個門就打開咗啦，跟住冇嘢嘅，即係唔係好似頭先嗰啲咁樣嘅，咁啊打開咗，咁我哦誒冇人嘅，咁我就撳閂門啦，咁再落到十五樓都係打開嘅， 係， 咁我知有啲興興地啦，我就話邊個喺度玩 lift 啊，即係細路仔可能會有人嘅，咁但係我嗰陣時我朋友都住嗰啲係啲高級嘅屋苑嚟嘅，即係唔係屋村嚟嘅。即係一定要看間，一定會問你邊個啊，先俾你入嗰啲。跟住我就諗下，咦，唔應該唔會有人玩。同埋嗰陣時講緊凌晨，真係三點幾嘅凌晨。跟住咁啊，再落到去十四、十五，即係十三，一路都係開門咯。咁但係冇人。 嗯。 咁我見唔到有人嘅。Sorry 啊。開始我自己嚇自己，我有啲驚。跟住我點做咧？我就係吞到我個身去到後啲，即係我覺得我驚我後邊有人。跟住咧，我就sorry， 唔緊要，系啦，使唔使飲啖水？係飲啖水先， 可能我自己都驚 嚟。係啦，因為通常咧，我哋睇電影又好啊，或者聽人講到咧，電梯裏邊咧，就算冇人啊，你都會自己嚇自己嘅啊，因為嗰個氣氛問題啊嘛。 跟住我就褪到後少少，伸隻手去到最前，係撳，即係抵住個閂門掣。 好， 跟住我就諗住匿埋眼啦。因為我好驚一打開 lift 係見到有啲即係細個睇到太多鬼片啊嘛，真係見到有啲鬼啊或者有啲恐怖嘢入嚟啦，咁我好驚嘅。咁我就我當時我嘅決定就係去到後啲，跟住撳伸長嘅手撳閂門掣，咁我就 feel 到一路落。 你嘅手都幾長？ 隔 lift 唔係好大嘅，係 OK 嘅，即係撳到嘅。咁跟住咧隔 lift 一路落，我係 feel 到停。跟住開我嗒嗒嗒嗒嗒嗒咁樣啦，跟住閂門，跟住就開始唔係逐層停啦，因為佢住17樓，咁佢都有一段時間就真係冇停過落。咁跟住喺呢段好短嘅時間，我又諗到，咁如果落到地下嘅時候，即係我匿埋眼噶嘛，我真係唔敢打開眼。落到地下嘅時候，咁啊特別對到 G， 咁當然會打開啦。咁如果我唔敢，我唔擘開眼，而我又以為佢係停，我又撳閂門，咁我咪困咗喺個 lift 裏邊出唔到嚟咯。係嘛？即係我係諗到呢個問題啊。跟住死啦！咁點算咧？係點算咧？跟住我就唯有靠 feel， 真係哦，等咗好耐，終於都停。跟住我真係嘗試好快地咁樣望一望，因為我驚一開就哇企滿曬人啊嘛個 lift 度，咁係冇嘅。跟住我就見到望一望係地下嗰層啦，我就即刻衝出去。跟住我仲真係開始有少少發癲啊！係咯，我同我看更講。好記得㗎，我真係好大聲咁同佢講有鬼啊，即有鬼啊咁樣同佢講，跟住我就衝佢出街，就翻咗屋企。 係， 即呢個其實唔係見到嘢咯，但係即我唔知啊。 你嗰陣時十四五歲， 可能我真係俾人玩 lift 啦。 唔係，我當你我而家唔係當你玩 lift， 我當你真係如果你十四五歲喺開啲門大聲係有鬼啊咁樣，其實人哋會信你個，因為你唔係一個細路，十四五歲 係 咁開啲門衝出去嗌有鬼啊嗰陣時，出邊有冇人咧？ 有個看更咯， 淨係得個看更， 得個看更， 好彩淨係得個看更， 三點幾啊嘛， 唔係好彩淨係得個看更啫。如果唔係你嚇埋， 俾人捉咗係黐線啊！ 唔係佢唔會講你黐線，因為咧，因為你唔同一個小朋友咁樣，你係一個十四五歲一個年青人啦，你咁樣衝出嚟嗌咧，人哋會信啊嘛，係啊，咁樣嗰部 lift 人哋未必夠膽入噶嘛，咁好彩淨係得個看更咯，係啊，但係嗰部 lift 事後仲會唔會係即係唔喐啊咁樣？ 冇喎， 或者 係 陳陳定啊？ 我唔知， 即係你以後仲有冇去呢個朋友屋企玩先？ 有， 但係有冇搭呢部 lift啊？就冇事， 我唔記得啦。誒，唔係誒，我唔記得啦，真係，因為真係中三話幾廿年前。係 啊，睇你都係廿歲頭啫，十四五歲前都係五六年前啦 先。係，即係你話，所以你講到 lift， 我呢個係真係我遇到嘅咯。但係其實，即係你話哦，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好科學解釋咁，其實哦，可能真係個 lift 壞咗。冇㗎，呢啲嘢冇科學解釋嘅，我覺得係啊，邊上有科學解釋嘅啫？ 即係我嗰時係驚嘅，真心驚嘅。咁而即冇理由。 你唔真心驚，你亦都唔會一開啲門衝出去嗌有鬼啊！又好似拍戲咁樣嗌，因為通常好多人遇到都未必會嗌有鬼嘅，好驚好驚走咗出嚟。 因為我成日喺間 lift 度已經係屈咗好耐，又唔敢出聲噶嘛。 係啊。 咁一出到去見到看更嘅時候，見到有人啦，我就即刻要抒發咗出去，跟住我就即刻衝出街跑翻屋企，跟住之後我就即刻打翻個電話俾我個朋友話：，喂，頭先我喺你屋企嗰度搭 lift 咧，咁講曬俾佢聽咯。 講開朋友咧，我發現咧，你好多故事頭先又傾偈嗰時都講過，都係同你啲朋友有關嘅。咁呢個咧就因為你去探朋友咧，就喺部 lift 裏邊出事啦。咁啊，亦都聽聞咧，你有啲朋友咧喺上海裏邊出過事。 冇錯啊， 咁呢個係又係當年我做航空公司嘅朋友嚟嘅，咁佢 又係 佢唔係做航空公司嘅，咁因為嗰時我女都識好多唔同嘅朋友，咁有啲人都要做生意啦，佢嗰時係出 trip， 咁去咗上海，咁佢又係啦，落到機去到上海嘅時候就下晝嘅，兩三點咁上下，咁跟住 ending 佢就夜晚就約咗個朋友食飯，就可能七八點嘅，咁佢就入到酒店通常都無聊冇嘢做，咁就又係瞓覺啦，通常都係嘅，唔知點解。咁佢就話咁嗰間係一間都叫做新酒店嚟嘅，當年即係叫做係一間好舊嘅酒店，去翻新曬或者叫做係啦，整過曬、裝修過曬咁樣嘅新酒店。咁聽聞後屘事後聽聞，佢話嗰間酒店喺唔知幾廿年代嘅時候係杜月笙嗰啲酒店， 哇！真係好耐好耐世紀 啦，嗰啲世紀嚟嘅。咁跟住咁，但係新嘅啦嗰陣時係，咁佢就喺嗰度住，咁就瞓覺。咁佢就話瞓到，佢話唔知瞓咗幾耐啦。咁忽然間擲醒咗，咁就但係喐唔到嘅。佢話即係我話即係又俾鬼擲嗰啲咁嘅嘢啦，嗰啲老套嘢。跟住咁佢話類似咧，正如喐唔到，但係個眼係可以擘開到，即係可以碌到咁樣樣啦。咁佢話一擘開眼嘅時候，就發覺成間房個裝修係變咗四五十。古佢好似睇戲嗰啲古代咯，中國古代，有啲孫子家私啊嗰啲咁嘅嘢，咁佢就話喺度搜，哇呢度邊度嚟噶？咁好驚，跟住再搜遠少少，見到有張化妝台嘅物體，有個女人喺度梳緊頭，喺佢間房裏邊。咁但係我話咁個女人見唔到你嘅，佢見唔到噶，即係佢話好似去咗第二個空間喺度睇到其他啲嘢。 係， 咁我咁點啊？你驚唔驚？佢話咁驚都冇用噶，都用唔到，又講唔到嘢嘅。 係啊，係啊。 咁佢就話係啦，見到女人梳頭啊、行啊咁樣樣，跟住咁佢話迷迷糊糊之間咧，咁佢又再瞓著咗，跟住再醒翻就 normal 咗啦。咁我都好懷疑，即係呢個我又唔知係咪屬於靈異事件啦、啊，定係話你係咪發夢？佢就話都好深刻，應該唔係發夢嘅。佢話 個女人梳頭嗰陣時候， 係古裝嘅，古裝人嚟嘅。 有冇見到梳咗幾耐啊？或者有冇另外個樣過嚟？ 冇另外個樣， 完全冇。 冇，即係其實佢好似覺得，即係好似睇戲嗰啲咁咧，即係佢去到第二度見到啲嘢，咁但係嗰個女人或者嗰時嗰啲人就見唔到佢嘅，可能係。即係唔知道喺呢個。 但維持咗幾耐？ 佢話幾分鐘咯，即係佢清醒，即係佢話佢真係蘇哥清醒嘅，我當佢唔係發夢嘅呢啲時間，係清醒咗幾分鐘之後，佢就迷迷糊糊咁再瞓著咗。 係。 即係喐唔到嘅時候瞓著咗，跟住再醒翻嘅時候，都仍然記得呢件事。咁我就初頭即係我初頭第一個解釋係咪你喺夢發夢夢醒咗你就記得呢件事啊？ 我想問咧，佢見到嗰個古裝咧，約摸邊個年代古裝？ 即係嗰啲小鳳仙嗰啲咯。 哦， 但我就唔知道，即係啦，佢冇我又冇問得，即係總之係古裝、古代人、古代裝修嘅咁咯。 係啊，因為你嗰間酒店咧，就算點樣古舊法咧，我諗都係民初時期嘅啫。 系啦， 即系你唔冇可能租一间清朝嘅酒店喺度噶嘛，冇可能噶嘛。我谂都系民初嘅啫。咁民初时期嘅古装俾我感觉都，你阿小凤仙都应该系嗰个咁样嘅时期咁样啦。 即系可能旗袍啊， 但系就好短时间，就冇再搞佢啦，只系见到 冇搞过佢嘅，从来都。 喂，我想问佢有冇提过瞓醒会唔会有执头发喺地下？ 冇讲过， 冇讲过。 系 如果有执头发喺地下就仲 冇讲过。 系咁，你话呢间酒店佢住几多晚？佢住一晚， 我唔知佢住。誒嗱，呢樣嘢我又真係冇記得，或者叫唔記得咗，或者冇問過佢咯。即係總之佢話係咁樣嘅情況。 咁就算數啦，佢冇再去即係。 佢有冇轉酒店？可能係有嘅，即係我冇可能我冇問到佢。 佢就係講咗嗰當時嘅經歷俾你聽。係 啦，即係佢總之翻嚟之後就話俾我聽，哇！今次堅啊，喂，有單嘢咁樣講出嚟，即係我就冇，即係好似你咁 detail。喂，咁點啊？之後有冇轉酒店啊？嗰啲咁， 我因為我啲職業病， 我明白我明白，我係冇問到嘅。 我要問清楚，喂，究竟哇，佢會唔會再嚇多佢啲嘢咧？咁樣啊？ 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如果當我同你係當事人，我相信我哋應該會即刻換酒店咯。即係轉房都已經 冇 用啦。 我未必換喎、 啊。係咪你中意係嘛？我唔得啊！ 我睇下做咩喺度梳頭，究竟係唔覺意佢梳頭俾我見到啊，定係特登梳頭俾我睇啊？即係我會去研究一下咯。因為其實因為本身我自己我又唔係好驚，最主要就係、是我自己即係對鬼呢樣嘢，我自己冇一個叫做好大嘅恐懼心啦。你又完全冇啊？呃你嘅點解咧？你係驚可能驚佢突然出現嗰下咯。係啦，嗰下其實最嚇人嘅，突然間嘣一聲喺你面前出現，或者頭先你講喺呢一個馬尼拉嗰個 case 咁樣，你見到佢。 入完 lift， 跟住又入 lift， 跟住又見到佢喺走廊度行出嚟啦。呢一種咧，嗰個氣氛咧就十足十咧，就係即係人哋好似恐怖片有精細度過嗰種啊。點解由恐怖片度過曬邊啲位置你會驚啊嘛？咁但係問題就係、是，當你真實遇到，原來唔係拍恐怖片咯，真係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你話唔驚係假嘅，一定會有啲唔好話好驚，即係我心寒都會啦。 嚇驚嚇咗之後，但你不會再驚同佢接觸啊嘛？ 咁我可能我會研究點解你會喺我面前出現三次。如果佢同我講話，其實我唔係揾你，我揾隔離嗰個 bell boy 啊。哦，咁得啦，咁搞。 放心曬。 你咪解決咗件事咯，你咪可以，你朋友都唔使落大堂瞓咯，可以翻房瞓咯。原來都 冇錯， 都唔關佢事。 都啱喎。係啦，遇到要咁樣。 係啦，可以試下啦。嗱，咁咧就呢個就係上海嘅 酒店 酒店啦。咁我哋又將件事又移翻喺香港，喺你香港朋友上面啦。我知道你做呢行咧，都會接觸好多例如一個做娛樂圈嘅朋友，例如拍片啊嘅朋友咁樣噶嘛。係咪一次拍外景咧都出過事啊？ 係，咁呢個都係一個好 friend 嘅朋友，咁佢本身都係藝員啦，其實佢有拍過戲嘅《殺破狼一》。係有佢份嘅其中一個角色，咁佢好 friend 嘅， 好打得嘅應該。 佢唔係屬於打咯，佢同阿任達華有一場 係 戲嘅都咁樣啦，大家可以翻去研究 下。我翻去睇翻套片先，就知道邊個啦。 即係有曬對白啊，有曬戲嘅咁樣。係，咁佢嗰時同好 friend 嘅，即係差唔多每一晚都會即係除咗佢工作之外，夜晚我哋通常都會去吧度飲嘢啊。咁佢本身亦都好唱歌，唱歌幾得嘅，咁所以就會成日唱卡拉OK。咁嗰陣時，所以嗰一排我成日會上佢屋企玩，咁佢屋企就住筲箕灣嘅，咁樣一個人住嘅啫。咁咧，咁我有一次上到去，咁我就即係佢係信，即係佢係拜觀音啊嗰啲人啦。咁我有一次上到佢屋企，咁即係佢屋企都大嘅，咁譬如可能有三個房嗰啲咁樣，但係佢一個人住，因為佢阿媽可能去咗日本咁樣樣嘅住。咁我去到佢屋企就發覺，咦喂，佢啲即係窗廳嘅窗口嘅玻璃有連嗰啲符喺度嘅喎。 系， 咁我话做咩事啊？我话点解要念啲符嘅？佢话系啊，冇啊，即系佢好信师傅啊嗰啲嘢嘅，揾阿师傅睇风水啊，或者帮佢睇。咁佢就话啊，冇啊，呢个师傅叫我念喺度咁样。咁我做咩？我话有嘢噶喺度。咁佢话可能啦咁样。跟住后屘戳多佢几戳咧，咁佢又讲俾我听一件事，即系喺佢嗰一排拍戏嘅事件。咁佢就有一次拍戏就系出外景啦，咁去到海滩嘅夜晚嚟嘅，夜晚海滩嗰度拍一个戏。咁就拍完戲，咁凌晨幾咁就翻屋企啦，咁就翻屋企傾下嘢。咁佢話係咩咧？佢話嗰一晚瞓覺就咁沖完涼咁瞓喺度好攰啦。佢話咁佢一個人一間房啦，咁瞓覺，佢瞓到半夜三更咧，即係一令佢即係佢一邊係牆，一邊係即係落地嗰位啦。佢一令出邊咧，跟住唔知點解佢話忽然間係擘開眼 feel 到好似有啲嘢，擘開眼係見到一個頭好近佢嘅。咁樣喺度，跟住佢真係好驚，哇！咁即刻嘢癲咗咁樣啦，跟住就冇咗嘅，即係唔會再 existing 出現。咁我話其實你咪發夢啊定係點？跟住佢就話，所以佢就即刻打電話俾阿師傅啦，即係佢個師傅。咁佢個師傅聽到佢咁講完，啱啱見到呢啲嘢，咁啊師傅就問佢啊點解啊？你之前做過啲乜嘢？咁佢略詳細講一啲嘢俾佢聽之後咧，咁啊師傅就話你不如而家試下。拎開張牀褥睇下有啲咩嘢啦咁樣，咁跟住咁佢就真係啦，咁企開張牀褥就話企開張牀褥咁張牀嚟噶啦，咁就話有攤水喺度嘅，有啲水漬啊，有啲水漬喺張牀褥嘅下底， 牀即係一個牀架同牀褥中間啦， 牀架啦，你當個牀架係木嚟嘅，可能係， 係， 咁佢就有笪水漬，好大笪嘅水漬喺度咁樣， 係， 咁個師傅就話係啦，咁我有啲咁嘅嘢喎，咁。即係我略略記得就話師傅就話係啦，咁你應該係頭先拍外景或者喺沙灘嘅時候，佢就話啊計到定係唔知咩啦，就 feel 到有個女鬼跟住佢翻屋企嘅。 即係外景度惹到翻佢。 係啦。咁佢就好信呢啲嘢噶嘛。咁跟住個師傅就問佢：，不如你而家係咩咧？即係類似咁樣嘅，我要組織一下。咁佢話師傅就叫佢出去睇下屋企嘅環境啊，即係可能有啲符噶嘛。咁佢就話類似就係聽嗰個連喺窗口嗰個黃色定紅色嘅符咧，係跌咗落地下嘅。咁樣。 係。 咁跟住可能即係佢話咗呢件事俾我聽，跟住我就 咁好驚喎，咁跟住人領，咁師傅就可能又幫佢搞啲嘢 kick 卡嘢，咁佢就咁咯。咁但係後屘冇幾耐佢就搬咗。 佢搬咗啫，但係冇意思啊，因為而家喺 跟住佢係嘛？ 係咧，因為嗰只鬼咧本身就唔係話喺間屋度噶嘛，係佢派外景拍外景嗰時惹翻去噶嘛。咁你惹咗翻去，你搬屋其實冇意思啊，因為其實佢梗係跟人咯，唔係跟地啊，係啊。啊咁啊，佢搬咗，跟住你有冇聽到之後發生咩事？ 咁之後佢又冇喎，即係呢幾年係少揾咗，但係譬如喺 Facebook 都會見到佢嘅。 係係。 咁冇乜，即係仲健在咯，佢個人都 OK 喎。 但係你有冇聽佢講到就係拍外景嗰時發生過啲咩事會惹到咧？佢就嗱，而家師傅就係話佢拍外景惹咗喺沙灘惹咗只女鬼翻去，仲要嗱好清晰噶喺沙灘女鬼。咁濕咗嗰度就同沙灘 有 關啦， 有見到個女人頭嘅， 仲有女人頭添啦。咁如果攞啲水去舐下睇係咪鹹，冇人舐嘅。 冇。 係啦，就睇係咪鹹嘅，咁啊更加知道係咪海水啦，係咯。啊，咁當然除咗海水，仲有第啲有 機會 都會係鹹嘅。好啦，咁啊無端端床褥同呢個床架中間有水咧，又都可能因為潮濕嘅，咁亦都唔排除 或者個瀨尿。 賴到好難，賴到心即係過埋藏咗，通常俾藏咗索曬啦。好多時都好啦，但係當佢嚇到賴尿啦，而家當佢嚇到賴尿啦，咁賴尿都有尿味啊，係咪啊？係啦，好，佢喺嗰個師傅就話咧，佢帶咗只女鬼翻去，那個女鬼咧就淨係夜晚黑突然間咧俾個頭佢睇，佢就係見到個頭冇身。 佢冇講，因為其實好近啊，佢話，即係佢成日 控到好埋。 是啦，咁樣嘅， 係， 咁所以你話有冇？ 咁啊，咪睇到個樣好清晰咯， 都清晰㗎。佢咪話就，所以見到係女人咯，真係女人，即係個女人樣嚟嘅。 我冇講俾你聽，靚唔靚？ 冇。係，咁我 friend 都算靚仔嘅，咁我唔知啦，係咪真係佢跟咗佢翻嚟啦？ 有線索，有線索。嗱，成單嘢咧就係因為你個 friend 靚仔。 嗯。 啊，頭先你講過咧，哇，喺《十破狼》裏邊有角色㗎嘛。 係。 你個 friend 靚仔，咁樣喺沙灘嘅女鬼見到一個靚仔，就跟咗佢走。咁啊大件事啦，當成件事同我推差一樣咁計，佢搬幾多次屋都冇用， 都會跟住佢。 係啊， 咁我 除非個師傅有啲法寶做咗， 即係我之前個 friend 都叫做啊靚仔啦，咁都會成日出嚟蒲嘅， 係 即係一齊去識下女仔嗰啲咁樣。但係呢幾年咧修心養性咗喎，食埋齋嘅喎， 食埋齋。 係啊，咁我唔知道有冇關係嘅，其實我唔知嘅，可能佢宗教信仰嘅啫。係 會唔會真係有少少關係咧？ 我冇問佢啊，我冇問，唔敢問啦已經，即係唔係？我真係費事再勾起佢呢件事啊嘛，係 費事再勾起佢，咁啊啱嘅，因為你無端端即係佢又冇再講啦， 冇啊冇。 喂，下次你見你既然你同佢再有聯絡嘅，問下佢啦。喂，其實只女鬼係跟住你啊，你無端端食埋齋係咪同只女鬼有關咧？係咪？ 同埋佢而家都應該未結婚啊，激卡嘢咯，都仲 係。哦，仲特登唔結婚添。 即係佢都四廿幾 係啦， 都 係四廿幾唔結婚。咁你有冇喺 Facebook 見到佢？ 有嘅，有 好多唔係好多女朋友 都冇咯，就係冇咯。佢就係每日都去做義工啊、食齋啊、做呢啲好即好健康嘅嘢，完全真係同佢以前係180度轉變嘅。 哦，以前好玩得嘅， 係玩得嘅， 以前好玩得嘅， 係啦，即係學你話齋，以前嘅真係每一晚都夜夜笙歌嗰啲，但係而家就真係哇，每日哇去老人院做義工，哇喺煮齋食咁嗰啲咯。 如果你既然有同佢聯絡開，我想你問一問，即係有機會。 或者下次我邀請佢上嚟講下佢，應該佢都有唔少嘢。 係咯，我就想聽翻就係話，仲要靚仔，我哋啲聽眾啊，中意啦，係啦， 啊， 唔係淨係女聽眾，男聽眾都中意睇靚仔， 都啱嘅。 啊，所以我鬼故我都好難喺度立足，我唔靚仔，你明白啊？啊，你仲 唔係咁講？唔係咁講， 你又 唔係講鬼故嘛？ 係啦，冇錯 嚇。我錯咁咯。 啊，想睇靚仔咧，就唔好行開啊！我哋除咗有我鬼故。我之後咧，然後 Jasper 咧係話佢會遲啲邀請， 都識好多靚仔嘅， 邀請唔止一個，一班靚仔靚女上嚟我哋黑似雲台嗰度嘅，下一次見。